吴贤臣，吴贤臣死掉了。他这个骗子，他说过会跟我一直在一起的，我不信，我不信他就会这样死掉。他一定在什么地方还在等着我。 第130集。 据新闻报道，近日来我市连续发生多起意外死亡事件。据尸检报告显示，大部分死者死于猝死，尸体完好，现场没有人为痕迹，警方断定为意外死亡。在此呼吁大家注意身体健康，减少熬夜次数，健康生活，避免猝死。 电视上主持人一板一眼地念完这条新闻，转而去播报下一条新闻。我看了两眼并没有在意，现在的年轻人太喜欢熬夜，也喜欢寻求刺激，身体早就不行了，偶尔有那么一两个猝死的，在当今社会也不算是什么新闻。吴贤臣在沙发上懒洋洋地摇尾巴。 老婆过来。 我放下手中正在切的芒果，走过去扑到他怀里。怎么了？ 哼，你的手机在不停地闪，是谁啊？在一直孜孜不倦地找你。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啊。 我怎么知道？我疑惑地拿起了还在闪着的手机，打开屏幕。哦吼，是白沧海，他给我发了几十个收到请回复的熊猫头，我随手给他回了个一。那边没再发熊猫头，而是严肃地发来这么一句： 你总算回消息了，组织需要你，你跟吴贤婵现在马上来麒麟科找我，地址我一会儿发给你。 我回了个收到的熊猫头表情包，起身拉起了吴贤婵。走了老公，来活了。 不想干，我上次赚了好多钱，给我 play 一阵子的，不想干活。 不想干活是吧？那也不想那个了。我心里很向往麒麟科，这次终于有机会能去看一看了，绝对不能放过。呼闲禅的尾巴摇得飞快。 那当然想，现在吗？现在吗？ 先干活，再干那个，快快快！我把他拉起来催促道。在15分钟之后，我们出了门，坐上了开往麒麟科的公交车。是的，公交车。他们落座的地方我们的导航根本就找不到，只能坐公交到终点站，再找到那个神秘的麒麟科。在下了车以后，我们站在一个人群纷杂的菜市场门口面面相觑。我万万没想到麒麟科会在这么一个吵闹的菜市场里面，我们试探性地往里走了走，就被此起彼伏的叫嚷声吸引了视线。等我们找到那个卖猪肉的摊位的时候，吴贤婵的手上已经挂满了大包小包的海鲜跟菜，一脸无奈地跟在了我后面。老板。我照着手机上白沧海发过来的接头暗号机械地念着，来两斤里脊肉，要今天新鲜的，带走。老板的杀猪刀豪放地卡在了切菜板上。 哈哈，没有货了呀，我去库房拿，你们在这等我啊。 我看着手机说道。不行，我们跟你一起去，谁知道你的肉干净不干净，注没注水啊。 那就一起走，反正也不远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啊，那仓库里都是新杀的猪，到了可别害怕啊。 说着他召唤隔壁卖鸡的大姨帮他看摊，解下围裙带着我们走了。那仓库离得不远，走了没几分钟就到了。里面是个干干净净的库房，没有什么猪，只有白沧海带着五个人正在里面焦灼地抽烟，黑眼圈大的好像甜甜圈一样。我快步走上去。怎么了？有什么大事啊？他吐出一口烟雾，疲惫地说道。 不知道你们看没看新闻，死了好多好多人。 看了一眼，新闻不是说猝死吗？ 白沧海摇了摇头，咬牙切齿道：“ 不是猝死，每个死了的人身边都有一碗热气腾腾的，竖着插着筷子的白米饭。” 我们都知道，米饭里不能竖着插筷子，插了筷子的意思啊，就是请求路过的游魂过来吃，更有招魂之意。总之是很不吉利的，也鲜少有人这么做。我皱着眉问道：“每一个？可是我们看新闻的时候，并没有类似的照片出现啊，而且我们也没有在新闻里感觉到任何恶意的灵体的气息啊，所以我们都不着急，也没想着会有事儿啊。”那个卖猪肉的老板说道：“ 那些啊不能在电视上播，会引起恐慌，就跟我们的职位一样，是见不得光的。” 平心而论，他们麒麟科的职权其实不小，但职位确实是见不得光。要不是白无山也在系统里工作，只怕是这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哥哥是做什么工作的。白沧海按灭了烟，长叹了一口气：“ 找你们来实在是有事要求你们，在每一个现场我们都没有找到任何魂体，用尽了办法也没有找到任何一个魂体，哪怕那白米饭就在那里引诱着游魂来吃，但是一个魂体也没有。” 巫贤禅一边安慰他，顺手拿了个小番茄擦了擦吃。 可能是被鬼差带走了，现在地府的速度还算可以，黑白无常虽然偶尔不在，但是鬼差还是在尽职尽责工作的，不能像以前一样划水了。 我们知道有这种可能，所以我们启用了请魂阵，派人去地府里请这些死者的魂魄来，可惜我们下去了也没有看见这些魂魄。接应我们的鬼差说近期没有什么鬼送下来，生死簿都没有提醒。 你的意思是他们魂飞魄散了，又或者被什么东西吞噬了？ 这是我们初步猜测的结果。我跟你们说啊， 周围的人都默默地散去了，只剩下我们几个凑在一起。我看见他的眼眶红了，他努力往上看了看，不想让自己在我们面前流下泪来，但还是没有忍住。怎么了这是？怎么了？有事儿你就说呗，看咋解决。你别哭啊，你给我发表情包的时候不是挺快乐的吗？他像是崩溃了，边哭边说道：“ 我找不到，我哪里都找不到，我一直找一直找，什么地方都去找过了，都没有找到，我找不到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 找什么呢？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他看着我，眼里充满了委屈，一言不发。我心里忽然咯噔一下，一种不好的预感出现了。不会吧？他像是想笑一下，但那表情比哭还难看。 有一个幸存者，他还活着，但没有魂魄。他成了植物人，他才25岁，还有好多好多年要活。你们帮帮我，求求你们帮帮我吧！ 是白无山。我的预感应验了，我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，是巫贤禅扶住了我。他怎么？他也不熬夜，也没有那些不健康的习惯，怎么回事啊？ 我那天回家，他正好放假在家，给我做了4个菜，还跟我说：“哥，我涨工资了，又咱家可以多吃点好吃的了。”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吃饭，吃完饭以后我说我去刷碗，他说行，他在客厅看电视。等我刷完碗出来，屋里已经没有人了，阳台的窗户开着，床台上放着一碗凭空出现的热气腾腾插着筷子的白米饭。我往下一看，他就已经躺在下面了。还好我们家住在3楼，2楼的邻居还喜欢往外支支架子晾晒被褥，不然。 我也叹了一口气， 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。 白沧海又点起了一支烟，好像这样才能冷静下来。饶是这样，他的手还是一直在抖。 医生说他撞了脑子，暂时醒不过来，只能先做骨折的手术。等做完了手术，到了病房，我一看，他身体里空空的，他的魂魄不见了，只留下这么一具空架子。我要这空架子有什么用呢？我明明爱着他的灵魂。 可以，我们可以帮你，但是一天200，不能再少了。